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咱们身边这些有趣的事儿啊。曾经有一首歌叫做那个《菠萝菠萝蜜》，哎，就是菠萝菠萝蜜，就这么唱的。但是呢，接下来跟各位来说这菠萝菠萝蜜啊，和这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要跟各位来说的是，科学家呢是运用菠萝菠萝蜜，用这个东西呢，发明出了一种可以监测白血病的方法。白血病呢是一种人类的血液疾病当中的魔鬼啊，摧毁了意志还要蚕食身体。发现时间的早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了生命的长度。最近巴西的科研人员利用纳米生物复合材料研制出了一种新的电子设备，可以快速的诊断出白血病，为挽救患者的生命来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根据呢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呢，他们将纳米金离子啊和一种呢被称之为菠萝蜜凝集素的物质结合在一块，并且是加入到了荧光的染料，制成纳米生物复合材料传感器。从这个基础上呢，是研究出了新的设备。菠萝蜜凝集素呢是一种从菠萝蜜当中提出来的蛋白质，能够识别人体癌细胞里大量存在的特定的糖类物质，进而呢确定癌细胞的存在。再加上呢它又加入到了荧光染料，也就是说把这种物质呢打入人的身体，或者说呢和人体的血液进行结合了以后，可以通过荧光来确定它有没有可能是白血病的潜在患者。这种新型的设备呢，检测的时间可以来缩短了，而且成本比较低，还方便携带。这就是菠萝菠萝蜜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结果。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说啊，有这样的一个来自呢瑞典的科学家，他们通过最近的一系列的人体的调查研究发现，如果说你晚上不睡觉的话呢，不但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太好，甚至呢可能会改变人体细胞的生物钟的基因。说的简单一点，要是一晚上不睡觉或者没睡好的话呢，你的基因很有可能就产生了改变。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呢是收集了这些组织样本，发现生物钟基因的调节和活动在一晚睡眠之后呢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可能认为一天晚上没睡好可能对于身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最新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啊，一晚上睡不着觉会改变人体生物钟细胞当中生物钟的基因。扰乱生物钟会带来的影响包括体温的变化、食欲和大脑活动等很多事情都可能会产生变化。甚至呢睡眠的缺失啊，现在我们呢已经从一些数据上能够看到，例如说呢睡眠的缺失和肥胖啊，和二型糖尿病的增加呀，都有一定的关系，甚至和癌症的发病都有潜在的影响。其实呢目前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睡眠没有睡好，导致我们细胞当中的最基本的 DNA 的层面都产生了变化，进而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症。 所以提醒各位啊，要想身体好，要想活得长久，每天定时睡觉或者呢睡足了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大家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刚和各位说了说身边的这些新鲜的科学研究，跟您唠了唠嗑。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件这两天啊引发了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一件事儿，就和电梯有关系。说实话啊，我这两天出门在坐电梯的时候，尤其是那手扶电梯，我真的看到身边有不少朋友在出电梯或者登上台阶的那一刻会下意识的多看两眼，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新闻事件让我们再一次的关注到了电梯的安全性。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在一段广告之后参与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昨天晚间，湖北荆州市安良百货电梯致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报告正式形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起悲剧发生呢？手扶电梯的发明和发展又历经了怎样的过程？从手扶电梯设计安装的角度来说，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吗？平常在电梯使用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安全事项？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夺命电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科学让新闻更有料。不用我多说，想必各位呢这两天关注到的有关电梯的这个事情啊，已经是占据了媒体很多报道的版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先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机电部副部长张地华，欢迎张部长。您好。 你好。 另外还有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你好。 大家好，我是鲁一。 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这是两起悲剧，这前后两天的时间，有一起呢是发生在湖北荆州安良百货，另外一起呢是发生在广西一个小朋友的胳膊被卷进了这个电梯里面。哎呀，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包括在出门的时候，我都已经看到有不少朋友上电梯都格外的注意啊。鲁一，你平常这个接触到的新闻面特别广，这两天在你的生活中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朋友圈这两天哈，确实上传了很多这个乘坐尤其是电扶梯的一些特别另类的、特别跟以往不同的一些乘坐的方式。 嗯， 比如说有些图片呢，他们会把两腿分开， 嗯， 在这个电扶梯的扶带上，有些呢通过这个电扶梯的下扶梯的这个叫什么接板的时候会跨过去，因为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呢，它有三块接板，中间的那块是尽量不要踩，虽然这是谣言哈，我们要说清楚。确实这两天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那看到那个事故的真实的视频， 嗯， 确实是吓了一跳，没想到那么严重。 而且这个电梯啊，平常我们出门大家都会遇见，无论说你是坐地铁， 嗯， 进出地铁站，还是 使用率很高， 真是应该说在大城市当中生活的人，没有人是没坐过这个电梯， 确实是。 但是也真的没想到会出这样的， 会有那么大的事故，会有那么大的危险性，确实是没想到的。 对，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咱们今天的嘉宾啊，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的张地华部长，先和大家来说说这事儿。张部长，其实您平常接触到电梯时间已经很长了，刚才听您说，也是一位这个老电梯了是吗？ 是，确实，从事这个电梯这个安全检验工作已经有十多年了。 对，回头再来说一下这个事件，就这个事件呢，一个最终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在您看来，这个事件导致它发生最后这起惨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咱也是都是从媒体上听到的， 嗯， 没有见到正式的他那个报告哈，那个调查报告。它这个原因可能是就是说从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是从电梯的设计方面，它可能有它的缺陷，然后在它特殊情况下，安全防护措施不利， 嗯， 这是一方面。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从它的那个这是它的直接原因，就是它的那个前边那几块板儿， 嗯， 咱们电梯呢。这种扶梯前上有两，一共是有两个机房，上边那个呢也可以说叫机房，底下那个也可以说叫回转站， 嗯， 也可以叫成上机房或者下机房。 嗯， 咱们出事儿这块呢是它的上机房，上机房从它这块哈盖板一共是三块， 嗯， 靠近扶梯梯级那块它的前沿板，然后中间有一块盖板，后边有一块盖板，它这个这回出事呢可能就是说 它那个中间那盖板和前沿板之间那个连接出现松动， 嗯， 这都是媒体上说的哈， 嗯， 具体的什么情况我们确实也没看着， 嗯， 确实也没看见那个到底是怎么松动的，是缺少螺丝啊还是搭接的不实啊， 嗯，现在 从我们见到的呢，有些连接呢是属于螺丝给拧上， 嗯，对， 有些呢就是说因为它是三块板吧， 嗯， 前边一块插进去，第二块板呢， 嗯， 搭在前边那块板上， 嗯， 第三块板搭在第二块板上， 嗯， 最后呢整个落在那个槽里头， 嗯， 哎，现在 目前的这个说法说是它这个电梯本身设计上就有一点缺陷， 因为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看见有一些品牌的它的电扶梯的话，如果说那个板被非正常的异常的打开的话，它电扶梯是会自动停止的，就跟微波炉一样，如果说在异常的情况之下打开微波炉的门，这个微波炉就会停止加热，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也是一些报道哈，新闻报道里说这个板即使掀开了之后，它跟这个电扶梯滚梯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挡板的， 嗯， 如果说工人要维修，里边是有一个类似于盒子一样的东西是接触不到这个滚梯的，可是这部出事的事故电梯是没有挡板的，进去之后就直接就 是 滚梯了， 不是，你这种说法呢，可能 这个报道 你也没太注意看， 嗯， 这个呢它是有那个挡板的， 啊， 它掉落的位置正好在这个挡板和那个梯级之间 、哦， 对，这个挡板是什么作用和那开关什么作用，跟你说， 嗯， 因为它这不是盖上以后，一般这个开关哈是2011年国标新颁布的国标， 嗯， 以后国标改版以后新加上的一项，在2011年之前的电扶梯没有这个开关，就刚才你说那个， 哦， 我们管叫盖板开关， 哦， 盖板开关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目的从它设置上，它也不是说怕说人 有人掉下去 踩踏了，因为这种事故以前根本就没有出现， 非常罕见， 哎，对， 嗯， 我搞这么多年电梯就从来没听说过， 闻所未闻， 对， 嗯， 闻所未闻，就是没听说过有这种情况， 嗯， 所以呢它这个盖板开关是为维修人员设计的， 嗯， 哎，这个电梯呢按咱们国家和北京市地标国家标准地方标准都有规定，不允许超过15天之内必须做一次维护保养， 嗯， 加上平时的检查呀检修啊可能经常要打开，但是呢如果说电梯节那儿它转着呢，人打开去做维护保养做那个什么，这是很危险的， 嗯， 所以呢他设置了一个盖板开关是为咱们维修人员，你每次维修或者维护 保障 他的 安全， 对， 嗯， 把这你打开的时候电梯就自动就停下了， 嗯， 哎，那个挡板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机房机坑这块哈，前面是它转动的梯级是吧，有时候呢也就是刚才虽然它有那开关，但是有时候它做维护保养的时候也需要让它转动， 嗯， 啊，然后这边呢后边呢是它的电机控制柜，包括还有好些其他的安全装置安全开关什么的，它要对这一块进行保养，所以呢它这就是在那个保养的时候为了保护维护和检查人员设置的，在那个梯级前面差不多有10公分、15公分样子设置这么一个防护挡板， 嗯，所以这位那个 这次的事故呢， 嗯， 正好它落在那个挡板 10厘米的空隙之间了， 对，正好落在那个空隙之间。 哦，嗯，刚才我们也说哈，这个维保是应该说15天是非常密集的了，有半个月一次的，有每个月的维保，还有每个季度、半年、一年都有不同项目的维保，应该说是非常的密集了。 对， 是 这样。国家在这块规定非常详细， 对， 就是说它也是实际上也规定了一个最低的标准。你比如说15天维保，你应该做哪些项目？ 嗯， 一个月的维保，你应该做哪些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明确规定的， 这都是明确， 哦， 对，就跟咱们汽车一样，哦，你那个半，你这个5000公里保养的时候，你是换三滤啊，机油、汽油的， 嗯， 这些啊。 嗯， 那个， 但是话又说回来，就这次咱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个视频， 啊， 它实际上是正在电梯或者是保养或者在维修的时候，它上面那个盖的那个螺丝是没有拧上的，还专门是派了两个工作人员在那儿看着，就以防出事儿。实际上那个板那个时候就是松的，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电梯还是依旧在运行，就是在板在松的状况之下，它实际上这个电梯是没有停下来的，就说明它那个开关是没有启动的，它电梯还是在照常运行的。 嗯，它这个开关设置呢一般都是这样，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哈，它是一块压一块的， 嗯， 三块最后都 第二块压第一块，第三块压第二块，这么压着的，压着呢，都那开关都是装在这个最边上这第三块这上面， 哦， 都装在这上边， 嗯， 所以应该按照正常的话是一块压一块，第三块才能会打开，第二块 你要 是没有机会开的， 想要进这个机房，哦， 必须是第三块， 从这第三块开始打开， 哦， 然后一块一块的再才能打开前面呢， 嗯。 那回头来说来，就是 因为我看看他那里边其中有一个就那个原因也是， 嗯， 就是那个几块盖板的尺寸与原图纸不符， 嗯， 是吧？你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他那上写着呢，原图纸不符。 嗯， 我估计呢，他说不符，实际上可能就是说小了。 嗯，哦，对， 应该是小了，然后造成那个盖板的水平窜动多，水平窜动完之后呢，这等于是就刚才我说的， 嗯， 人家老从那儿走之后。 嗯， 他把那个就给错后了， 嗯，就不严丝合缝了， 窜出来了， 对， 嗯， 错后了，就压不上前面那块了。 嗯，刚我们说到维保哈，应该说这个维保的规定是非常严密的，半个月， 嗯， 一个月，一个季度，半年，一年都有非常严密的规定。但是在执行方面，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哈，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按照规定，每台电梯必须有两个具有上岗资质的维保人员共同来维护，而两人的工作量一个月是不超过60台的，可是就有记者调查说呢，其实工人的维护工作量每个月是超过这个数字的，高达70台以上，这是记者调查出来的。那么，所以这个规定我们是有非常严密的这样一个密集的维保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在，可是在执行的监督层面上，这个每个维保工人怎么去维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监督的措施，或者是说一些惩处或者是一些检查，怎么去确保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规定很严密的去很好的执行下去，避免这个维保的差错哈。 电梯这个保养啊，跟车的保养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嗯， 车呢，咱有 4S 店，你在哪儿买的，基本上就去哪儿保养，或者这个固定的品牌。电梯我听说是它可以有这个厂家的保养，也可以有呢小店的保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嗯， 对，它这个是。我一个一个说啊， 嗯， 就说刚才你说那个人均台数啊，这个没有一个强制的规定，说人均不能说，你这一个维保公司维保多少台，必须招多少人，这没有一个强制的规定。 嗯， 但是呢，从国家和地方标准都规定了你这维保项目了。 嗯， 规定维保项目呢，实际上是就是说规定你每次维保的工作量了。 嗯， 你按着这个工作量，那么说你这个。你这个维保，你这公司维保多少台电梯，或者说维保那个需要多少人， 嗯， 这是应该是一个大概的有这么一个那个什么的， 嗯， 有这么一个 工作量的， 对对对， 他基本上给你算好了， 对，但是 这个呢 是多少人，到底一个人负责多少台，这没有一个强制的规定。 嗯， 哎，但是一般来说应该是差不多30台左右。 哦， 是，这个是比较 一个人30台，两个人刚刚说60台，差不多这个数字， 对对对，它是比较合理的。 嗯， 你要是太多了的话， 嗯， 你必然呢，就是说你可能有些项目你不认真去做， 嗯， 或者说有些同样的类型你检查的不到位， 嗯， 或者你本来应该用1个小时的时间是吧？你用半个小时已经做完了， 偷工减料了， 啊，对 对 对，对， 要不然我怎么刚才跟您说有这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呢？ 嗯， 据说就是因为有很多小公司的存在，大家为了揽更多的活，为了在单位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挣更多的钱，所以说就会出现了像刚才鲁毅说的这种情况，一个人。本来说他的工作的上限 30台， 好好干 60台， 30台就基本上勉勉强强能干完。 嗯， 但是为了多挣钱，一个小时的缩减到半个小时，我这一下就能多干几台了。 嗯， 其实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在维保的过程中大家抢生意，导致了这种情况？ 对对对，确实有这样。 嗯，就是他的 因为 维保价格， 对对，维保价格现在因为包括咱们这好些哈，并不是说。每个物业公司每个这个大楼大厦它都有那么好的效益， 嗯， 那么好那什么，也可能它招标的时候它就是以那种低价中标， 嗯， 或者说那个招公司就以低价竞标， 嗯， 它这种形式它本身它挣的钱就不多，或者说有些物业公司甚至于就是说比较那个什么的公司物业公司还， 嗯， 这一年维保费都给不到位， 哦， 所以呢它就是造成就是说他虽然在这儿维保他是一种责任，但是他因为他挣不到钱他也不愿意给你投入更多的精力。 嗯，那这种事儿咱们国家有没有相关的部门来管，说你这必须得维保，必须得怎么做？ 这是强制的。 嗯， 电梯这维保是强制的，你作为我们 检验部门、监管部门对这个都是强制要求的。 嗯， 你比如说我们检验部门哈，因为我们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是一个电梯的检验部门。 嗯， 你这个做这定期检验，如果你没有跟正规的维保公司签订这个维保合同，我们是这是一个检验条件，是不检验的。 嗯， 对。 嗯，所以我们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措施在去保障它的执行的。我在看到这个视频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感想哈，就说因为这位受害者吧，他掉进这个电梯的和这个就滚梯之间的这个挡板的缝隙之后呢，其实是有几秒钟的时间的，他甚至把他的孩子拖起来了，放在了外面安全的地方，而外面正好站着两个服务员。我当时就想说这电梯怎么还不停呢，那两个服务员有没有一个按钮下去这电梯就能停了， 甚至 把人给卷进去了啊。 服务员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慌了神了，然后就赶紧就跑开了。我觉得他 是在呼救，应该是在呼救。我查了一下还确实有这样的按钮哈，对吧，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不止一个 是有两种，一个红色的按钮是在这个扶梯的这个脚上侧面的脚上， 这个按钮我跟你说说吧。 那您说说， 这个按钮呢， 救命的按钮， 对自动扶梯来说，它叫急停按钮。 急停按钮， 在咱们扶梯的上口、下口、进出口都有非常明显的， 一边有两个。 一边有一个， 其实一摁那个电梯就停了， 红色的有这个一块钱硬币这么大一个按钮， 看见过， 就是在特殊情况下，就是人被卷在里边了，或者说特殊的人摔倒了，这时候每个人他都可以， 每个人都能按， 都能按 是吧？呀，平时 特殊情况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摁到这个按钮， 但是大家也别乱按、啊， 不敢按。平时以为它是维修用的， 这个特别要注意。就像刚才那谁，你是玉龙说的这个， 别乱按， 你可不能乱按，因为咱们这个电梯运行它有一定速度，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它有惯性，如果说你突然摁的时候，别人又没注意，非常容易 正在乘梯的人可能会摔倒。 以前呢也发生过这种，有那个。比较淘气的小孩啊，比较恶意点的那种大人啊，都是摁发生过这种没事的时候，他觉着好奇，这一摁，咵嚓把别人闪一下，有时候闪了一下摔一下什么的， 对， 也是那么着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 还有一些按钮是在电梯中间也有，我也见过。 他这个呢，这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两个按钮叫急停按钮，然后中间那个叫附加急停按钮。因为咱们有的电梯提升高度特别高，有的那个自动人行道，咱们就是超市那自动人行道，它那梯特别长，咱们都看到过，是吧？这国家标准都要求，自动人行道超过40米的时候，自动扶梯超过长度超过30米的时候，都要中间加一个附加急停，就是它的作用跟刚才那个红色的那个急停按钮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不至于说人要想摁的时候，我这离这个按钮特别远， 摁不了哈。 对，保证一个 能按 一个短距离的，就可以接触到 这个。所以 这个 知识太重要了，以往还真是不知道。这真的是血的教训哈，应该说是。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说再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自动扶梯啊，我看一些数据来说它在发明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对， 也在上个世纪30年代首次进入中国，大家到现在用的时间呢，也在中国也小100年了，80-90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报道，就这个自动扶梯会出现，比如说把衣服卷进去，鞋带卷进去，还有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还把人的胳膊都卷进去了，就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跟这种电梯它本身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呢？以及卷进去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电梯本身有一个自动停止的装置，就不会让这个事件再继续恶化下去？ 电梯发展哈，基本上是从1890几年开始有这么一、有这么，它的整体的形式几乎就没变过，就是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呢，不断的发展是什么？就是说它的保护装置，每一次发生一起事故，恨不得它就能增加一个保护装置。特别严重的事故，它就能增加一个保护装置。所以这些年以来，一直就是说，在它的控制方式，在它的保护装置非常多。整个这个电梯这个行架，整个这个架构里头，安全开关不下几十个 啊， 都在里边。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它那安全开关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开关。 我觉得刚才玉龙问的这个我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直梯哈这种电梯，它就有比如说像蹲底、冲底儿、快速那个突然一下加速，它都有保护装置，不会让它速度特别快，也不会让它蹲底或者是冲底儿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像电扶梯呢？电扶梯有 这 样的措施吗？这些 包括它速度监控，电扶梯有速度监控，什么扶手带的它的不同步，这些东西都有，包括它的你那个什么的梯非正常情况下的反转，那个各种各它部件变形，它那梯级塌陷，舒适板那个卡，这些都有开关， 它都有自动的一些监控。 对对对， 如果监控到这些发生了，它就会停下来。 对对对对，它 那如果说中间 时刻不停的它在监控着这个电梯的运行状况，和它的产生的异常潜产生那什么。 要是有人比如说鞋带头发衣服卷进去，它也会立刻会自动停下来。 对，你比如说咱们那在那舒适板那儿哈，咱们 舒适板 上面，在那电梯上面，就那个梯节到那之后，它有一个舒适板保护这个， 像梳子似的， 就让这个平滑过渡的这么一个舒适板。到这儿以后，如果说有硬的东西，有的卡到里头，塞到里头，它这里边舒适板后边都带着安全开关。然后卡到里头之后，它直接触动那安全开关。 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要尤其注意的一些死角？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哈。说这个直梯电梯它就有一些死角，比如说在最低的10厘米下和这个门上方的10厘米，最顶部的10厘米，它不管是这个叫做物理的屏障也好，还是说这个红外线的一些屏障让它这个门不会夹住的，有两个这个死角的存在。像电梯电扶梯的话，有这样我们需要尤其注意的地方吗？ 它这个电梯哈，它虽然现在哈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加了这么多的安全装置，这么多的安全开关，就说你正常乘坐应该是说非常安全的，不用说提心吊胆的，走那儿不敢迈步什么的。 对，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哈，最近 虽然有这么一个事故，特别恶劣的事故哈，但是呢，作为整体电梯的状况来说，还是应该是说非常安全的。 对， 但是呢，这种死角呢还是有，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就是钢铁的一个机械设备， 对， 挺大的一个， 它的 而且它又在运动在里边，所以呢，它这个里边呢有这么，它为了保证运动，它存在好多的间隙， 对， 是吧？你要没有这些间隙，它不可能运动不起来了。包括有这么几个间隙，一个是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舒适和舒适板，是吧？这个间隙，然后两个梯级，因为它梯级之间，它到前边底下是不动的，是吧？走到上边之后，慢慢这底后边梯级就抬起来了，跟前边就平了， 对， 是吧？到前面就是平的了。这梯级和梯级之间那个间隙，还有梯级运动的时候和咱们旁边那个板立板，我们叫它围裙板，围裙板之间的间隙，是吧？还有那个扶手带，咱们扶手的那个带和它那个支架的间隙，它都需要留的有一定的间隙的。当然这些间隙哈，国家标准都有要求，都不允许超过多少，有的是3毫米啊，有的是6毫米啊，它都不允许超过多少，但是呢，虽然说那个什么这块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呢，一定要躲开这个间隙， 一个舒适板，一个 舒适板 围裙板是吧？ 对，围裙板就是咱们那个梯级台阶儿。 台阶 和旁边那立板之间那个， 这个地方要尤其避开。 对，还有梯级之间的，两个梯级之间的，还有那扶手带那个，这几个间隙，咱们一定要远离这几个间隙。尤其是咱们带着小孩了，是吧？咱们大人呢，可能还都那个比较那个，因为小孩小手指头也都特别细，特别嫩。 对， 他有好奇，就有时候是往那里伸手什么的，要特别远离的那个， 这得提前管好自个儿家的孩子。 对对对对对。 您说到这儿，我还得问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动的电梯，动的手扶电梯，有一些地方我不知道是因为这电梯坏了呀，还是说它为了省钱省电，它不开。我 当楼梯使。 当楼梯使，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当楼梯使？ 它这也没有说一个强制的规定哈，但是我们不主张把它作为一个楼梯。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扶梯这个设计跟咱们楼梯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根据人机的这种的 人体工学的， 对对对， 它这个梯级特别高， 它的梯级设计的高度比咱扶梯的比咱那个楼梯的高度要高，而且呢，它为了它的运行需要，为了它那个什么，它上面梯级都有齿了，梯级齿咱能看的， 对 吧？一轮一轮的，那也非常容易刮裤子呀，刮那什么，你现在咱们有时候 还有些人主张就是说把往靠右侧，后边人往上走。 对对，这也是我要问您的，到底这个自动扶梯能不能走？ 实际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本身咱扶梯设计本身是不是让你在上面跑动走动的？ 而且他人都站在一边， 就像刚才咱说的似的，你那个梯级高度 太高 了，不一样。 他 那是24公分。24公分的话，你平时上楼梯，你那个脚步，你有可能习惯了，但是到这儿呢，你就有可能磕磕碰碰。 对， 而且刚才说的咱那个都在梯级的都带齿的，你跑的时候就容易刮着裤子呀、刮着裙子呀什么的。 而且人都在一侧的话， 再一个啊，就是在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啊、 就是说 有可能平衡有问题。 运行时间长了，它都有磨损。如果你长期的这人都往这一边带。那么说这一侧的它里边有好些什么滚轮啊，什么那个导轨啊，它必定磨损的要严重。 哎呀，以前真是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哈、 啊、 所以站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我们提倡的这种文明行为都向右站，或者是在日本的一些地方向左站，其实在技术上是 技术上是不科 学 的。对， 之前我还 安全 一直觉得说这是一种文 明文 明 哈，我们都是这么以为的。 实际上呢，它这种呢，一个是对带来对机械的一种损伤，再一个对人的这种，就是说跑动这些人，它实际上是一种危害， 潜在的危险， 潜在的危险。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梯、电扶梯的梯级上，它不是都有黄线吗？那个黄线也是警示， 那黄线就提，实际上就是提示。刚才我跟你说那几个间隙， 要站在黄线以外， 对，远离远以内，黄线以内。 哦， 要站在 黄线 以 内，对对， 远离那几个间隙。远离那几个间隙，避免受到伤害。 就是我们光说这个自动扶梯，就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种伴随我们出行的工具。而且我看相关的数据说，说咱们国家现在这个自动扶梯的增长率啊，每年大约能有20%，因为盖的楼越来越多，需要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生产厂家随之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这个增长的速度？我指的是这个维修保养的质量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而且现在最快的电梯也在中国上海，上海中心一个新的楼，最高的1080米每分钟运行， 这都赶上飞机了吧？ 对，我们那么高，那么快速，怎么来保证它的安全？ 这个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跟张部长再聊一聊，有关电梯的事儿。比如说那个最快的电梯，要是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也请您跟大家可以来讲一讲，因为您也是一直从事这一方面的检测，包括也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我们再次感谢您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谢谢鲁一，更加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平安健康。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主持人玉龙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想你已经睡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